攻读《列王纪上》前边《撒罗满君王史》第一章。达味王年纪已老，虽然盖着许多被褥，仍然不觉温暖。于是他的臣仆对他说：“让人为我主大王找一个年轻少女来，服侍大王，照料大王。”睡在大王怀里，温暖我主大王。他们就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丽的少女，找着了一个淑能女子阿比沙格，便领她到君王那里。这少女非常美丽，她就照料服侍君王，君王却没有认识她。那时哈基特的儿子阿多尼亚自尊自大说：“我必要作王。”他遂为自己预备了车辆和骑兵，有50人在他前面开道。他的父亲一生从未责骂过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出生于阿贝沙龙之后，也是个十分英俊的人。他曾与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和司祭厄贝亚塔尔商议过，他们二人都支持阿多尼亚，但是司祭扎多克、耶雅达的儿子贝纳亚、先知纳唐、十米、勒伊以及达味的勇士们都不拥护阿多尼亚。一天，阿多尼亚在洛格尔泉旁的佐赫勒特磐石上宰杀了牛羊和肥犊，邀请了君王的儿子们、他所有的兄弟和所有做君王臣仆的犹大人，唯独没有邀请先知纳唐、贝纳亚、勇士们和他的兄弟撒罗满。纳唐对撒罗满的母亲巴特舍巴说：“你没有听说，哈基特的儿子阿多尼亚已做了王，而我们的主上达味还不知道吗？现在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撒罗满的性命。你去见达味，对他说：‘我主大王，你不是曾向你的婢女起誓说，你的儿子撒罗满必要继我为王，坐上我的宝座吗？为什么阿多尼亚却做了王呢？’当你还在那里与君王说话时，我便随后进来证实你的话。”巴特舍巴于是进了君王的内室。君王年纪已老，淑能女子阿比沙格正在旁服侍君王。巴特舍巴便伏伏叩拜君王。君王问说：“你有什么事？”巴特舍巴答说：“我主，你曾指着上主你的天主向你的婢女起誓说，你的儿子撒罗满必要继我为王，坐上我的宝座。但是现在阿多尼亚已做了王，而我主大王你还不知道。他宰杀了许多牛、肥犊和羊，邀请了君王所有的儿子和厄贝亚塔尔司祭并约阿布元帅，唯独你的仆人撒罗满他没有邀请。我主大王，现在全以色列人的眼望着你，等待你通告他们谁要坐上我主大王的宝座，继承大王。不然将来我主大王同自己的祖先长眠之后，我和我的儿子撒罗满必被列为罪犯。”正当他同君王谈话时，纳唐先知进来了，有人禀告君王说：“纳唐先知来了。”他来到君王面前，便俯首致地向君王下拜。纳唐说：“我主大王，想必你说过，阿多尼亚必要继我为王，坐上我的宝座，因为他今天下去宰杀了许多牛、肥犊和羊，邀请了君王所有的儿子和军官以及厄贝亚塔尔司祭。他们在他面前吃喝呼喊说：阿多尼亚王万岁。 至于你的仆人我大多克斯蒂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以及你的儿子撒罗满，他都没有邀请。如果这事是出于我主大法，难道你会不通告你的仆人谁要坐上我主大王的宝座继承大王吗？大卫回答说，快给我招巴特舍巴来。他便进来立在君王面前。君王起誓说，救我脱离各种患难的上主永在。我既然曾指着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向你起誓说，你的儿子撒罗满必要继我为王，带我坐上我的宝座，今天我就要这样做。巴特舍巴遂伏伏在地叩拜君王说，愿我主大王大卫万岁。大卫王接着说，将司祭扎多克、先知纳堂、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给我招来。他们都来到君王面前，君王对他们说，率领你们主子的仆人立刻叫我儿撒罗满骑上我自己的骡子，护送他下到基洪去。司祭扎多克和先知纳堂要在那里给他复油，立他为以色列王。你们要吹号欢呼说，撒罗满王万岁。以后你们跟他上来，他要来坐我的宝座继位为王，因为我已钦定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领袖。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回答君王说，但愿如此，愿我主大王的上主天主如此照准，上主如何与我主大王同在，也愿他与撒罗满同在，使他的王位高于我主君王达卫的王位。于是司祭扎多克、先知纳堂、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格勒提人和培勒提人下去，叫撒罗满骑上达卫王的骡子，护送他到了基洪。司祭扎多克从会幕里取过油甲来，给撒罗满付了油。人们立即呼号，众百姓一起欢呼说，撒罗满王万岁。以后所有的人民拥护他上去，吹着笛子尽情欢乐，以致大地也因他们的欢呼声而震动。阿多尼亚和他所请的一切客人欢宴刚完，都听见了这声音。约阿布一听见号声，便问说，为什么城中这样鼓噪？他正说话的时候，司祭厄贝亚塔尔的儿子约纳堂来了。阿多尼亚说，进来，你是个英雄好汉，想必带来了好消息。约纳堂回答阿多尼亚说，不，我们的主上达卫王已立撒罗满为王了，君王派司祭扎多克、先知纳堂、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格勒提人和培勒提人护送他下去，叫他骑上了君王的骡子。司祭扎多克和先知纳堂已在基洪给他付了油，立他为王。现在他们正从那里欢呼上来，震动了全城。这就是你们听到的喧嚷声。撒罗满现已坐上了君王的宝座，君王的臣仆都来祝贺我们的主上达卫王说，愿你的天主使撒罗满的名声比你的名声更荣耀，使他的王位比你的王位更兴隆。君王就伏在桌上下拜，且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今天他指派了一个人坐上我的宝座，我也亲眼看见了。阿多尼亚请来的客人都害怕了，起来各自走了。阿多尼亚也害怕撒罗满，自 遂起来跑到上主的会幕内，抱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撒罗满说，看，阿多尼亚害怕撒罗满王，抱住祭坛的脚说，撒罗满王先得向我起誓，绝不用刀杀死他的仆人。撒罗满说，如果他肯做一个忠义的人，他的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但如果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必死无疑。撒罗满王遂派人去，叫他从祭坛上下来，他便前来伏伏在撒罗满王前。撒罗满对他说，你回家去吧。